寻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。 书生通议论，难见浪迹处，您老人家知道吗？ 既是十娘开口，这个面儿得给。来呀，放人。 管家，福音大人让你进屋，你在这里春院耽误的特久了吧？ 是啊，这功夫可是不小了，还不是为了等十娘你吗？ 哦，是等我，还是等我妈妈与你？ 不，当然是等你了。来呀！门口备轿，速速请十娘上轿。 啊，备轿，备轿！ 公子留步。 十娘， 公子仗义之言，十娘深感敬佩，在此谢过。 不敢，不敢。倒是李家要山谢师娘，像你这样一年四季陪笑作歌，就连生日也是这样凄苦。 公子有所不知，十娘的生日与常人不同。 有何不同？ 常人的生日是将身人世的喜日，十娘的生日 天断绝，怎如当年？ Yeah. 两卧，卧。 筹措银两怎么样了？ 这，哦，师娘，请看。 公子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说出来，我们商议。 师娘啊。 江水美如蓝。

问你，你这头上戴的、身上穿的都是哪里来的？这门庭似乎金银沉多，那一样不是我与姐妹的青春所换？这深深庭院秀丽楼阁，那一样不渗透我杜十娘的屈辱？你也是个女人，你哪有一点女人的心肠？ 权贵好似恶狗遇豺狼，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在淮阳，我欺行大事官人当；在京东，我见官低头。好窝囊，我此番进京有志向，带明远回故乡，尽享风光我好得起。京城真传李甲双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我弯柔歌唱，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心账。我要见前郎，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刀人很轻，七路恩平常，我心激动，心茶房暗跟踪，暗跟踪，清空荡，我要和你一将真高强。假呀，李甲，花落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出金文书。 贤弟求助我，岂能推让臣就这一双亲女理所应当亲自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 Bye. 从小爱皮鞭，我也是鞭子下经历磨难，春来秋去身心憔悴两不半，北去赶分文长街讨饭，谢师娘头赠银两，我苦读时光这才能嫁了个孤身老汉度残年，梳妆香今日里不归园中，伴随你一路顺风 妈妈。 Oh!